朝鲜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我国劳动新闻7月4号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青瓦台走狗，愚蠢的对抗狂政》。下面播送这篇评论摘要。不久前，南朝鲜委统一部长官洪永标在委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上做统一部的所谓工作报告时，称什么北南对话只能给北方以时间和名分，在当前的情况下进行对话只不过是起临于北方的样子而已，还放出令人耻笑的一派胡言，说什么先实施制裁来诱导北方变化，然后进行有益的对话，这就是他们的立场。我国不顾史无前例的反朝制裁骚动而日益腾飞，对此南朝鲜为执政者感到极度不安，想方设法要维持濒临总破产危机的对北政策，来给面临崩溃的反北制裁活动打打气。洪永标极力为青瓦台主人的群风采取统一步调，轻举妄动，带头坚持对抗政策。青瓦台的走狗洪永标在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上做工作报告的时候，在野党议员纷纷指责说，统一部是处于开店休业状态的，要把统一部的名称改为对北制裁部、对北施压部，这是理所当然的。各位听众，刚才播送的是我国劳动新闻7月4号发表的评论摘要，题目是《青瓦台走狗，愚蠢的对抗狂政》。